珍惜以后未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该有勇气去爱。 是热辣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 所有业障被原谅，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无法把你看得清楚。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感觉清不了层层迷雾。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无中的梦想不是归宿。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的综合测算，今年的春节全国共接待游客3.86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2.1%，实现旅游收入4750亿元，同比增长16.2%。今天九六九和泽林一起听资讯。昨天，铁路春运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18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7.6%，铁路运输安全稳定优势。春节假期，北京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累计接待各地旅客达到了226万人次，市属公园的部分新春文化活动将持续到正月15日。中国科技大学的科学家近期在半导体量子芯片的研制方面再获新进展，首次实现了三量子比特逻辑门操控，为研制集成化半导体量子芯片迈出坚实一步。民政局昨天指出，我国残疾人的两项补贴政策实施两年来，已基本实现区县的全覆盖，累计发放资金近300亿元。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新修订的快递封装用品系列国家标准，要求呢快递包裹袋宜采用生物的降解塑料，减少白色污染。天文专家介绍，一轮的上弦月明天将约会恒星毕宿五，如果天气晴好，当晚可观测到一幕浪漫的星月童话。